艇从前方逐渐接近，大约有700艘，立刻停止前进，否则将展开攻击。 等一等，是我们的伙伴将影像扩大投影到荧幕上。这是是吗？凯普已经阵亡了，你马上到后方去向罗格兰元帅复命吧，替凯普报仇的工作就交给我，让我来完成吧。以最大战速继续前进，反击追赶妙拉的敌军先头部队，快速突袭之后马上离开，再打下去完全没有意义。拜耶兰、比罗、多罗森、辛泽，照我的指示去做，听见了没有？ 是。 是吧，凯普已经阵亡了。 怎么样，敌将还是毫无踪影吗？ 等一等，又出现了，勉强可以看见。 好极了，别让他跑了，大家别输给那些新来的。 好，别输给杨戬队那帮懒惰虫，大家让他们瞧一瞧同盟军人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啊，敌舰出现了，后方天顶方向又有敌舰出现。 什么？ 我一定要为凯普报仇，一艘舰都别让他跑掉，统统消灭。 前面敌舰掉头追来了，这不是上次我们追的残留敌舰，是完好的舰队。 这下惨了，上当了。 下面向天地方向逃走。 好了，好，三连齐发。 这帮人真的是杨威利的部下，记得安普利兹亚战役时并没有这样的舰队啊。 敌舰队悉数被歼灭，后方又出现新的敌舰，数量大约有10000艘。 听见没有，罗塔尔？ 应该是杨威利本人出现了。怎么样，你一定很想继续打下去吧？ 那就算了，再打下去也没意思。 那就撤退吧，只可惜小赢这么一场，一点都报不了凯普跟妙拉的大败之仇。 你也别太贪心了。话又说回来，这一次动员到要塞展开数千光年的长征，难道这么做 只是为了成就杨威利的威名吗？我真不甘心。 哼，有哪个人可以百战百胜呢？这是罗格兰公爵的名言，总有一天我们两个一定要拿下杨威利的脑袋。 这个仇我们可是非报不可的。 这一定也是妙拉的心愿。 看来这一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看到了没有，尤里安，这就是名将的作战策略，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一旦达成了目标之后，就必须要马上义无反顾地离开那里，打仗就得这样。 是。 不过帝国方面人才济济又如何呢？如果吉克吉尔艾斯还活着的话，不晓得他会怎么做。 上尉，立刻下令全舰回航。还有尤里安，好久没有喝你泡给我的红茶了，可以帮我泡一杯红茶来吗？ 当然可以了。 尤里安真是了不起啊，这一次作战看穿帝国战术的人就是他。 你是说尤里安吗？你一定也知道了吧，其实我不希望他成为一位军人，我真的很想命令他，要他听我的话。 这么做反而违反了民主精神，不是吗？ 同盟的军事费用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额的30%，正常情况下军事支出的比率18%应该是上限，照这么下去过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就要破产了，到时候我们费沙就可以完全接收同盟。如果我们把这个权力让给帝国，宇宙的支配权实际上就会落入我们的手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想应该可以实施那个计划了吧？ 是，我会马上要他动身。对了，帝国的科技总监夏福特那件事您打算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看这个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他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依我的看法倒不如干脆做掉他。那份文件我已经安排妥当，会在很自然的情况下交给帝国司法部的人，只要首长点个头，我马上就可以去办。 那好吧，这件事立刻进行，废物不马上除掉会堵塞下水道。 遵命，我马上就去办。 明天你休息一天 啊？ 明天是你母亲的忌日吧？ 啊，这 多谢首长关心我家里的事，我真的感激不尽。 我当然应该关心，您是我血脉相连的至亲嘛。啊，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母亲。 这件事你一直放在心上？ 当然了， 如果妈妈泉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很安慰。不过这件事首长不必放在心上，一个是当时连饭都没得吃的穷人家女儿，一个是拥有几成宇宙财富的大富翁千金。换了是我，我恐怕也会跟首长做出同样的决定。当时我只不过是个大学刚毕业什么都不懂的小伙子，你肯提拔我来担任你的副官，我想这应该是基于父爱吧。 你真这么想？ 我很不愿意这么想，我对我自己的能力多少有点自信，我宁愿相信你是欣赏我的才华。 你的个性跟我很像，不过外表却像你的母亲。 首长，非常谢谢你。 为啥首长的位子并不是世袭的，想成为我的继承人并不是有血统关系就行了，得有实力跟名望，你得花点时间培养这种能力。 首长的话我会铭记在心。他说实力跟名望，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倒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自己一点时间都没花，光会命令我这么做。哼，你可别忘了，我是你的亲生儿子。 罗伯特跟我太像。 不管是开创基业的人，或是巧取豪夺的人，只要是第一个都有资格受到赞美，这是一定的道理。不过如果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跟实力，而是靠着继承获得权力跟名誉，那么你说这种人他有什么权利拥有这些呢？我最痛恨的就是靠着血统继承王位的人了。权力应该一代就结束，而不应该私相授受，他应该是可以被夺走的。 这么说的话，宰相，你不打算把你自己的地位跟权力传给你的儿子了？ 儿子？你是说我儿子？将来任何人要继承我的地位，必须跟我有同样的能力才行，而且也不见得一定要在我死了之后他才能继承这一切。如果有人想从背后暗杀我，夺走我所有的一切，尽管试试没关系。不过万一失败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应该知道，最好是自己先衡量一下。什么人？ 我是欧贝泰元帅。 进来吧。 对不起，打扰您用餐了。罗塔尔跟米达两位指挥官有消息回来了。 大概不是什么好消息吧。 图因之城移动要塞已经遭到破坏，凯普指挥官为国捐躯了。我们损失的舰艇约有15000艘，官兵伤亡超过了180万人。 你是说伤亡达到了90%？ 目前残存舰艇约有700艘，已经在妙拉上将指挥之下返回首都了。 莱因哈特元帅啊， 没错，妙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根本不需要毫无意义的死在战场上。我说的对吧，吉尔艾斯？ 属下奉元帅命令出征，结果未能圆满达成任务，导致主将凯普指挥官战死沙场，官兵死伤众多，使敌军大获全胜，属下罪该万死，所以敢厚着脸皮回来，是为了向元帅报告这整件事情的经过，属下愿意任凭元帅处置，战败之罪完全由属下一个人承担，请求元帅从宽处置这些属下。 你没有罪，一次打败只需要一次胜仗就足够弥补了。你远征归来辛苦了。 元帅， 我已经失去了凯普指挥官，我不想连你一块失去。你安心地回去休息养伤，静候复职的命令吧。 妙拉， 基斯林，马上送他到医院去。另外追封凯普的军职，封他为一级上将。对了，夏福特。 哦， 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报告元帅，其实属下的提案已经非常完美了。这一次之所以会打败仗，责任应该由指挥官来负才对。 哼，我说过要你承担战败责任了吗？宪兵总司令，告诉他他犯了什么罪。 是。夏福特科技上将，我们现在要逮捕你。你的罪名是受贿、盗用公款、逃税、带户职守，另外还有泄露军事机密。 你有什么证据？ 把他给我带走。 人渣。凯斯勒，从今天起加强监视费沙的外交事务所，让他们知道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能够牵制他们。 是。 麦克林，有一件事情要交代你去办。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不要再哭了，我一定会替爸爸报仇，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打败姚威利的，我们一定会打死他。 西达马林小姐， 欧贝泰参谋总长，找我有事吗？ 马林小姐，是不是你请公爵宽恕妙拉战败之罪的？ 没有，关于这件事完全是公爵自己的决定，我什么话都没有对公爵说，更何况就算我们说了，公爵恐怕也不会改变心意吧。 哦，是吗？ 没错，可以给公爵忠固的人我看应该只有他，要是吉尔艾斯指挥官还在的话。 哼，想不到马林小姐是个浪漫主义者。哦，我失言了。 也许在参谋总长的心中，罗格兰公爵只不过是马基维利的工具，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想毁掉罗格兰公爵那种多愁善感感性的一面，这么一来很有可能把罗格兰公爵变成了第二个鲁道夫大帝。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一定要奋战到底。不过西达，你的胜算在哪里呢？如果光靠决心就能获胜，还有人肯努力做事吗？对了，也许可以去看看罗格兰公爵的姐姐。哼，今天要是吉尔艾斯还在的话，也就不用我强出头了吧。 凯普打算以帝国军葬礼的仪式下葬。这一次凯普是打败阵亡的，这也算特别的处置吧。再加上妙拉并没有受到处分，由此可见罗格兰公爵是多么宽大。 哼，你这么想吗？ 嗯， 其实凯普只是个用完就丢的工具，对罗格兰公爵来说，除了吉克吉尔艾斯之外，所有部署都是用完就丢的工具。最近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喂，你没有看见公爵对凯普的死是那么哀伤吗？ 关于这一点，米达，也许可以这么解释：凯普是死了，对于一个死掉的人，只要给他眼泪跟荣誉就够；不过对于活着的人，应该给他实质的东西，比方说财富跟权力。你说罗格兰公爵有这个气量， 我倒想提醒你，去年秋天吉尔艾斯意外身亡，公爵他变得一蹶不振，当时不是你自己说一定要想个办法让公爵好起来的吗？难道你当时不是真心的？ 当时我的确是真心的，那个时候的确如此。我也不是从出生到现在每一次做判断和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还不至于，不过有朝一日也不是不可能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呀。 这件事我就当我没听说过，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到处乱说，万一传进欧贝泰耳朵里，我怕你会遭到整肃。罗格兰公爵他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英雄，能够在他手下做事还能得到应得的奖赏，这就够了。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难道说我的目标也是得到这整个宇宙吗？ 所谓的新时代，难道就是带来心不合的时代？要是吉克吉尔艾斯还在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敌军那边是不是也有不和跟烦恼呢？杨威利这个家伙这个时候到底在干嘛？难道正在凯旋舞会上拥着美女起舞吗？ 我帮你调一杯热的冰制吧，现在酒里加上蜂蜜跟柠檬，然后加上热开水， 感冒喝这个最有效了。 拜托别加蜂蜜柠檬还有热开水好不好？ 不行， 反正又没有太大差别。 这样好了，干脆别放酒怎么样？ 啊，记得四年前你刚来的时候比现在老实多了。 嗯，我会变成这个样子也是受到昊天的熏陶嘛。 是吗？我想也是，你身边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凯塞尔是这样，先口部也是这样，还有波布兰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是不是还少提了一个？ 你说雅典波罗？ 跟你更接近也最应该负起责任的那个。 哎，这样的人生真是没趣啊，没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全部都是烦人的工作，连女朋友也没有，喝小酒还得被你骂。 现在你感冒了吗？安分一点吧。 哼，你真是个好孩子。 杨指挥官， 什么事啊？ 我真的希望能成为正式的军人。你会同意吗？如果你坚持不肯的话，那我就放弃算了。 你真的那么想成为军人吗？ 是，我想成为维护自由和平等的军人。我不是要帮助侵略者和暴君，我想做个可以维护市民权利的军人。 你刚刚说你可以放弃，放弃之后你想干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不，到时候我会照指挥官的期望去做。 哎，听你这么说，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我会拒绝你，对不对？ 才没有那回事呢。 我比你年长15年，不要小看这15年，我早就看穿你这一点了。 对不起。 哎，真是拿你没办法，看你这个样子我连不也说不出口。那好吧，你应该不会变成让人头痛的军人吧？你想做什么就尽量去做吧。 这是真的吗？非常谢谢你，指挥官。 天哪，你真这么想成为一位军人吗？哦，对了，尤里安，既然你这么想成为一位军人的话，我现在倒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那就是军队是暴力的机构，而暴力又可以分为两种哦。 善意的暴力跟恶意的暴力？ 不是这样的，以支配及控制为目的的暴力，还有以解放为目的的暴力。不过国家的军队呢，本质上是属于前者。实在很遗憾，历史上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掌权者跟市民对立的时候，军队很少站在市民这一边的。不但这样，以前有好几个国家，他的军队后来变成了一种权力机构，利用暴力来控制市民。去年那些发动政变失败的家伙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杨指挥官，你也是军人，你不是也反对他们这么做吗？我希望将来能成为像杨指挥官这样的军人，至少这是我一生的目标。 哎，你可别这么说哟，你不是早就已经知道了其实我志不在军队吗？你又何必这么说呢？ 你想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 没错，比比见力量更大，在真理几乎荡然无存的人类社会里，这是极少数例外之一，靠一把剑是没有办法扳倒鲁道夫大帝的。不过大家都知道，他的暴性就是笔的力量，靠一支笔就可以控诉几百年前的独裁者，甚至好几千年的暴君也都可以用笔写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过照你这么说，到头来难道只能确认过去吗？ 确认过去？你听我说，尤里安，只要人类历史继续延续下去，一定会累积出无数个过去。历史不只是过去的记录而已哦，它可以证明文明到现在依旧存在。今天的文明其实就是过去历史累积起来的，懂了吗？ 我懂。 生物必须借着留下遗传因子，才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留下存在过的印记。不过人类却能够留下历史，拥有历史让人类的存在变得跟其他生物有所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只不过一开始走错了一步路，结果就落到了今天这样的下场了。 不过如果没有人撰写历史的话，写历史的人也就失去他存在的价值了。 尤里安，刚才那一杯热酒啊，不是那杯热冰质，可以再帮我调一杯吗？味道真的很不错。 哎，马上来。 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自己是这样，就连别人也是这样。 总而言之，只要你有足够的理由，当然可以除掉羊了。不过呢，除掉羊之后，万一他投入政界，威胁到你的权力，到时候就麻烦了。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应该了解吧。 我不是针对杨指挥官个人，不过我们一定要防止军人干政。 你这么想的话，那就制定法律来规范他呀。权力的目的是什么？你愿意投入这么多钱得到权力，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制定法律跟规则让全民遵守， 你不觉得这个游戏相当的有意思吗？我说的对不对？ 你说的没错。 真是的，我还以为他干嘛要我陪着来呢。原来除了谈军用物资进口的回扣，再来就是怎么扳倒杨威利。我不干了，给这些人当差我真是受够。可恶， 我的心犹如长了翅膀一般逃离了重力的魔掌，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太空中。被世人遗弃的母星，昔日曾是如此绿意苍翠，今日却连鸟鸣都听不到。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呢？我简直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连在这个世上留下脚印的机会都没有。难道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去吗？我不要，我不要这样就死掉。如果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活过的痕迹，我绝对不甘心。我不能这样死掉。 我们该走了吧，上校。 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这一年才刚刚过去一半，还有一个月将会发生一件让银河帝国跟自由行星同盟都震惊万分的事情。 计划之后，莱因哈特决定加强安妮住处的警卫。希达奉了莱因哈特之命，前往安妮住所的山庄进行说服工作。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雷鸣。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